别再为他流泪，别再让他操控你的伤悲，就算有一点预备，一点点后悔，也不要太狼狈，他不值得你的泪，把遗憾留在大雨的街，你曾在迷失的旅途中盲目追，以后管他是谁。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如果让你为自己的老爸写部传记，你有足够的素材吗？不妨先来听听大鱼里的儿子是如何讲述爸爸的故事。 I was the biggest thing Ashton had ever seen。 这部电影改编自丹尼尔·华勒斯的《大鱼老爸》（Big Fish）， 由导演蒂姆·伯顿执导，伊万·麦克格雷戈主演。在片中，儿子以一个小孩子的口吻来讲述爸爸一生的传奇故事，也是在追溯的过往中，让儿子又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 I may not have much, but I have more determination than any man you're ever likely to meet. Andrew Templeman, I love you and I will marry you. 除了各种离奇故事和美轮美奂的场景之外，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让众多观众争论不休的各种寓意桥段。其实单是电影名字就有多层含义， Big Fish 本身就有童话的意思，其实整部影片就像是一部讲给成人的童话。 In telling the story of my father's life, Bravo Company, go! Doesn't always make senseThat's what kind of story this is. 本期星光影院外语佳片推荐美国奇幻片《大鱼》，一起重温这个美丽的亲情童话故事吧。 谢谢。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是真的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部《九七家有喜事》，挑逗你的神经。 我还学英文呢，我有个英文名字叫 Ray Ray Ray Ray Chat。 哦 ，Chat Ray Chat。 那为什么你们不把你们的头发染成金色，再戴个有色的隐形眼镜，扮成外国人？可能放个屁都会香点儿。 家有喜事系列可以说是港派喜剧的金字招牌，而本片正是系列之一。九七版本的家有喜事仍然围绕一组大家庭，讲述令人爆笑的故事。